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看到千仞雪的反应，比比东也是吃了一惊，但这样的好机会他又怎会放过呢？刺目的紫光瞬间爆发，除了他手中的那柄巨大镰刀之外，背后的八柄暗紫色的镰刀也同时飞了过来。九柄镰刀瞬间融合为一，化为一柄通体黑紫、无数魔纹盘旋的罗刹魔镰脱手而出，直奔唐三背部斩去。背后传来的致命威胁加上正面的巨大压力，令唐三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神级的对抗，想要控制战场是极其困难的。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中，变数实在太多了。 原本以为已经控制住了场面，现在却因为千仞雪近乎歇斯底里的拼命而功亏一篑，还让自己陷入了被前后包夹的窘境。是啊，他们能够通过彼此神念形成最默契的配合。 拼命并不是千仞雪的专利，面对近乎绝杀的不利局面，唐三爆发了。在他身体周围，包括神级魂环的全部魂环在一瞬间破碎，他竟然将自己的大须弥锤中的炸环以神级的力量用了出来，黄金十三级虚幻般在空中变换，那极其玄奥的招式一气呵成，在瞬间幻化出无数极影。黄金十三级，十三合一，在唐三身体周围，海神之力在十个魂环同时爆发的情况下，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爆炸开来。也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身体硬生生地在太阳天使前十米外停了下来。以太阳天使那么恐怖的能量，在他炸环的一瞬间，太阳真火也无法逼近半分。 海神的黄昏！ 唐三整个人的身体，包括海神神装在内，此时全部变成了奇异的黄金色。一道巨大的黄色光柱骤然从他身上喷射而出，目标正是面前这威胁巨大的太阳天使。水与火本就是互相克制的，当那无比纯粹的海神能量与千仞雪的太阳天使碰撞在一起时，一股无与伦比的巨大冲击波出现在天空之中，白赤色的光环以两股能量碰撞为中心瞬间爆发开来，近500米的高空在这一刹那完全变成了白赤色。尽管这爆发是在空中，但那恐怖的压力还是令下方封号斗罗级别以下的所有人全部都跌倒在地，站立的无法动弹。太阳天使消失了，而唐三发出的那巨大黄色光柱却依旧还有三分之一存留。唐三用事实证明了千仞雪与他之间的差距，但是这海神的黄昏最终未能轰击在千仞雪身上。就在两股恐怖神力碰撞的一刹那，比比东的罗刹魔镰也已经来到了唐三背后。面对罗刹魔镰的是唐三海神八翼，八翼瞬间合拢，试图将那魔镰夹在其中。但是这凝聚了罗刹神比比东全力一击的恐怖神器并不是那么容易抵挡。在那庞大冲击波爆发的同时，唐三的海神八翼也已经在恐怖的邪力之中被搅得粉碎。在海神与天使之神全力碰撞下产生的冲击波，伴随着海神八翼的全部破碎之力，也未能完全抵挡住这罗刹神的全力爆发。唐三的全部攻击力都倾泻在了正面的太阳天使之上，他最后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身体横移半尺，避开心脏要害。紫黑色的光芒从他的右背部没入，再穿透他的身体与胸铠，从右胸前突出。唐三再也无法保持身体的稳定，整个人向前一栽，海神的黄昏顿时歪了，剩余的那三分之一的力量几乎是贴着千仞雪的身体掠过。千仞雪的一条左臂就那么凭空蒸发，他的身体也在那剧烈的带动下疾飞而出，在空中旋转着朝下方落去。 混蛋！ 一根紫黑色的长丝划破长空，瞬间缠绕住了千仞雪的身体，将她扯了回来。身为邪恶之神的他，此时心中也充满了恐惧。就差那么一点，千仞雪就被唐三的海神黄昏所吞没。不论比比东与千仞雪之间的关系多么僵化，血浓于水，他们终究是母女。当比比东扯回千仞雪的时候，这位天使之神已经完全陷入了昏迷中， 而比比东的神力又偏偏无法对他进行救治，只能让他自行恢复。一圈紫黑色的光环从比比东右手处爆发开来，朝着那破入唐三体内的罗刹魔莲做出虚抓的动作。他已是恨极了唐三，要让那罗刹魔莲彻底爆发，毁灭这险些杀死自己女儿的海神。唐三的双手同时抓在了胸前突出的罗刹魔莲上，他的神念和残余的神力这一刻完全凝聚在自己双手上，硬是强顶着不让那罗刹魔莲上的邪恶神力爆发出来。唐三觉得有点冷，那似乎是发自灵魂的冰冷。毫无疑问，在对方近乎绝杀的合击之下击溃千仞雪，让其彻底丧失战斗力，还险些将他完全斩杀，他已经不可能做得再好了。但是他面对的终究是两个神，比千仞雪更加强大的比比东又岂是全力爆发之后的他所再能应付的？ 难道就这样到了生命的尽头？ 那冰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仿佛要将他的灵魂完全吞噬了。他紧紧握住那巨大的罗刹魔莲，一点一点地将这罗刹神的神气从自己胸口处往外抽。罗刹魔莲与海神神铠摩擦发出的声音，令下方观战的每个人心头都在颤抖。 小三！ 唐昊急怒攻心，猛地从嘉陵关城头上扑出，人在半空之中，昊天锤已经飞了出去，同样是大须弥锤，九环尽碎，将全部的能量都爆发在这一击之中，朝着比比东飞去。大师几乎是和唐昊同时痛呼出声，他没有冲出去帮助唐三的能力，他的双手紧紧地抓在城头上，十指指甲全部都破碎，鲜血淋漓。正在这时，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嘉陵关城头飞了出去，那竟然是一只巨大的古龙，正是古斗罗古荣的第九魂技古化神龙，在他背上正是剑斗罗陈心。七彩的光芒从城头上射出，宁风致全力的增幅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从比比东手中抢回唐三。 哼， 比比东的右手依旧在控制着罗刹魔莲，身上释放的那根深紫色的丝线已经将千仞雪送了下去，落在了胡列娜怀中。空出的左手向外一扫，一道紫黑色的光芒正中唐昊全力以赴炸环发出的昊天锤，一声巨响，无数光雨在空中四散飞溅。比比东脸色微微一变，显然他没有想到唐昊的攻击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实力，全力以赴之下已经十分接近神的实力了。伴随着唐昊这一击，比比东控制着唐三那边的神念瞬间出现了波动，而唐三也就借此机会骤然将那罗刹魔莲从胸口处拔了出来，带起漫天金色的血雨。唐三刚刚抓在手中的罗刹魔莲骤然爆裂，重新化为九柄巨大的镰刀，在他身前爆开。唐三双手在那九柄魔莲之下被搅得粉碎，连带着双臂上的海神神装也化为了碎片，四散纷飞。在发动了海神黄昏之后，他的魂力实在太脆弱了，根本不足以抵挡比比东的攻击。唐三的身体直接向下坠落，幸亏在他神念控制中的海神三叉戟横空而出，勉强挡住九柄魔莲的追杀。巨剑横空，剑斗罗陈心身剑合一，从古龙背上扑出，直奔比比东。此时在这位剑斗罗眼中已经充满了死志，在完全忘却了生死的情况下，这一剑成为了他有生以来最为巅峰的一击。古斗罗那庞大的身体更是直接朝着比比东撞了过去，全身骨骼都释放着惨白色的光芒。这两位七宝琉璃宗长老已经将自己全部的魂力、生命力都爆发在了这一击之中。正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们都明白，如果唐三死在比比东手中，那么就算武魂帝国没有一兵一卒，也将是天斗帝国的灾难。比比东那凝恶的面孔上充满了不屑之色，光影一闪，他的身体已经消失不见，而取代他先前位置的正是他的九柄魔莲。 比比东，你敢！ 唐三眼中神光大放，勉强控制着自己的身体稳定下来。面对骤然出现在面前的比比东，他没有丝毫畏惧。刹那间，一股澎湃的神魂之力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两道灿金色的光芒电射而出，直袭比比东。比比东心中顿时产生出了一种怪异的感觉，他 他明知道这两道金光乃是唐三最后所凝聚的神魂能量，是他最后的孤注一掷，但却怎么也无法去闪躲，似乎是被他眼中的光芒吸引住了，他的神魂仿佛要脱体而出一般。 啊，不好！ 比比东没想到唐三这种时候还能凝聚出这等级别的攻击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唐三也无法阻挡另一边的局面。那九柄邪恶的罗刹魔镰已经迎上了剑斗罗陈心与古斗罗古荣，两边的碰撞几乎是同时出现，无数惨白色的骨骼在天空中破碎，陈心那柄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武魂之剑也在瞬间断折。两位纵横大陆一生的封号斗罗此时惨死在半空之中，这就是人与神的差距。嘉陵关城头，一脸惨白的小五正和宁荣荣、奥斯卡刚刚登上城头，他们得到消息晚了一步，也只能看到唐三与比比东最后碰撞的这一幕。 哥！ 在小五惊呼出声的同时，唐三和比比东最后的碰撞已经发生。剑斗罗和古斗罗并没有白死，他们的攻击虽然没能给比比东带来任何伤害，但两位封号斗罗全力以赴的攻击还是令比比东要分神面对，控制那九柄魔镰也需要相当的神念和神力作为后盾，才能彻底击杀这两大强者。没错，唐三自身神力消耗以及在震荡波中受到的损伤都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有一点比比东却忘记了，唐三在成神之前最强的并不是他的魂技，而是他的精神力。在刚刚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时候，唐三的精神力甚至能够凌驾于那时候已经是99级的比比东。在传承成为海神之后，唐三最强的依旧是他的神魂之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